is never shy, but in fact, some of them really are. And they don't always have a lot to say to you. Sometimes that makes interviewing them very, very hard. Allen 老师还真的是有一手。采访这些大明星呢，也能够使他们感觉轻松自如，和他们交朋友。当然了，有时候尽管这样的朋友也不是很容易交上的。既然是采访，当然是离不开提问了。那么艾伦老师经常问这些大明星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The show I hosted was called Zero to Hero. Zero to Hero. Zero to Hero, yes. Well, you know, many movie stars began their life as very poor people who really didn't have a lot of advantages. And they had a big dream to go to Hollywood. And they worked so hard every moment of their life to reach their dream.So we would talk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life, their childhood, their families, where they came from, what they were like when they used to be kids, and finally we would end the show with where they were today, a famous movie star living in Hollywood. Yes, but I must say, sometimes some of the older movie stars would forget some parts of their early career. So, you know, as a producer, you're a producer, Jomin, you know thatYou would research very, very well, make sure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r interview subject. But in fact, sometimes the movie stars have reached an older age and they can't remember every single detail from their young life. Sometimes they can, but not everything. 了解了这些明星们的心理，了解他们在成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艰辛，可能话题呢就比较容易展开了。但是遇到一些老牌明星呢，对于他们童年的记忆看起来似乎很难想起来，这样的情况听起来还是蛮有趣的。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会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我们播讲老师的一些情况，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另外呢，如果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有哪些感想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建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给我们拨打办公电话，我们的办公电话是65159223 65159223。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Anglais Hablas English Ingl Angliski Yizik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第二课的 Section B 第二个单元。我们要到华盛顿去参观一下。非常高兴向大家隆重介绍今天我们的两位主讲老师，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李老师 Danny, welcome. Hello. 还有 Bruce, 我们的美国先锋音乐人 Welcome Bruce Hello OK 华盛顿呢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在那里呢有许多的纪念性的建筑，同时呢也是美国的文化中心。首先我们请李老师帮我们来预习一下单词。 好的。 Washington Washington Washington 它是现在美国的首都，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名字 George Washington。 Monument Monument Monument 是纪念碑的意思。 Cherry Cherry Cherry 这个单词大家熟悉，那它表示樱桃，而在这里表示的是樱花，也就是常说的日本的樱花 Cherry。 Be in bloom. Be in bloom. Be in bloom 以后大家不用发愁了，开花怎么说呢？就叫 be in bloom. Employee. Employee. 那 employee 这个意思是雇员，它指的是受雇于别人的工作人员，而它的反义词是 employer。那它的名词是 employment, 就业问题。 动词呢，李老师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政府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联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而大家呢看到联邦政府的时候，尤其是联邦这个单词，在美国是再流行不过的了。一定要记住 federal 这个单词，它将会和很多词搭配在一起，形成很多其他的意思。 Completely completely. Completely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完全的，我们还可以说是 totally, 啊 ，totally 也是可以的，大家也常见。 Rose, rose, rose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玫瑰。当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脸颊颜色特别的漂亮，我们也可以叫 rosy cheek, 啊 ，rosy cheek, yes. Oval, oval, oval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椭圆。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就是椭圆的。 Elevator, elevator, elevator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电梯。我们发现这个单词如果在飞机上，难道是电梯的意思吗？不是，是升降舵。所以不同单词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意思。 上次李老师教我们的滚梯的说法， 哦， 英文是 escalator。 Escalator 这个单词太常见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可以再读一遍 Escalator and Elevator. Inside, Inside, Inside 这个单词是在什么什么里面，而另外一个单词它的反义词是 Outside, 跟它们极为相近的孪生姐妹呢就是 In 和 Out。但是 in 和 out 不一样在于它强调立体空间的里和外，而 inside 和 outside 则强调是二维的空间，也就是说界限问题是在里面和外面的问题。 OK, Memorial, Memorial, and Memorial 是纪念堂的意思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它的搭配在我们的文章当中。 Memorial, A visit to Washington D.C. District of Columbia. MariaIs going to visit a friend in Washington, D.C. this weekend. She is going to drive there. The trip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is 4 hours by car. Washington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any important and beautiful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national monuments are there. It's a pleasant city with many parks.It's especially lovely in the spring, when Washington's famous cherry trees are in bloom. These trees are a gift from Japan. Washington is not a very large city.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800,000. About 300,000 people are employe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weekend, Maria's friend in Washington is to take her sightseeing.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the White House first. This is the ho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2 floor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One of the rooms is decorated completely in roses. Another room, the Oval Room, is decorated in blue. After the White House,They are going to se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t is 555 feet, 4 1/3 inches high, with stairs and an elevator inside. Maria and her friend aren't going to take the elevator. They're going to climb the stairs, because it's more fun. Next,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the Lincoln Memorial,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hen Maria is back, she will have a lot to tell us. Okay, 李老师，我发现在这段文章当中呢，出现了很多次的 to be going to 这样的一个句型。 是啊 ，be going to 这个句型属于现在进行时 present continuous, 然而呢看起来是现在进行时，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在进行时，它是这个时态当中的表将来含义的一个表达法，其使用范围之广啊，几乎可以涉及到我们写作口语的方方面面。 be going to 的意思可以翻译为计划打算，而 be going to 这个表达法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be going to 的计划性要比 will 强。如果我说我想帮你 I will help you 和 I'm going to help you 哪一个更可靠呢？当然是 be going to, 而 will 相对要差一点。 be going to 再强烈一点的一个表达法呢是 will be doing, 它是最强的，那个表示的是这事儿肯定能成。 将来某一个时间我肯定是在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件事儿是必须成，因为它是表示不是计划打算，是表示已安排好。 Maria is going to visit a friend in Washington D.C. this weekend. Maria is going to visit. 好，我们终于见到了 be going to 这个句型，它表示它计划去 visit a friend in Washington D.C. 那么 visit 这个单词在这里它强调的是看望一位朋友。 嗯， 顺便讲一下这个单词吧。 对，这个 visit 好像用法也比较多。 是啊， 有时候我们这个学习者经常会碰到很多来北京参观的外国人，那有时候难免就问上这样一句话，说这是您第一次来北京吗？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Beijing? Right. 而 visit 这个单词呢，刚才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讲了 ，vis 是看的意思，而 it 表示走，边走边看才算是 visit。而这个单词呢，它有几个意思，大家在词典上常会见到，比如说访问，还有参观以及探望。In Washington D.C. 呢 ，Well, Bruce, w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ashington D.C.? Okay, D.C. D.C. stands for District of Columbia. It's an unusual status. It's not a state exactly. Okay, Washington D.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希望大家能记住。 She is going to drive there. The trip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is 4 hours by car. 那么在这里呢，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有几个词表示旅行或者是旅途，一个是 trip, journey, 还有 travel, 这三个词您能不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 ？OK. 那么我们说生活中我们都用在旅行这个词啊，有 trip, 有 travel。其实记这些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片语来记忆这些词，比如说 trip 这个单词的片语 have a nice trip, what a wonderful trip。 那我们还会遇到这个另外一种表达法，那就是 travel。 OK, 你 travel 这个单词在用的时候，作为谓语部分的核心词呢， so I travel on business or I travel for pleasure。 而其实在旅行当中还有比如说海上的 voyage 以及陆地上的 journey。所以这些单词在用的时候最好在背景当中去使用。还有一个单词更专业，叫 tour, 啊，也是旅行的意思。 Washington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 Many important and beautiful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national monuments are there. OK, 那么有很多的重要的和美丽的政府建筑以及国家的纪念碑在那里。这句话这个很有意思，它是 are there, 没有用 there 必句型。那其实呢，在真正语言表达法当中呢，有的时候语法也是要摆脱掉的，而用直接的表达法能表达我们的意思，在这里也是非常实用的。 are there 主语是有些长在这里面，但这恰恰是最简单最简洁的方式在写作当中进行应用。同学们呢可以发现，有的时候用 there be 句型，可是有的时候就用 it has 句型。 It's a pleasant city with many parks. 那这句话呢，关键的是就是 with 这个词 ，w i t h， 像这样的介词，在中国学生的使用当中是不多见的，尤其在这里面，简直表达起来是我觉得非常的简洁，但非常有力。It's a pleasant city with many parks. With 有。其实它又是 there be 句型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比 there be 句型要显得高明很多。 with 用法非常多，在本文当中可以这么讲，其实同学们想象一下， it's a pleasant city with friendly people with lots of museums with two squares， 怎么说都是可以的。所以语言表达法的灵活性在于替换，所以不断的替换 with 这个词就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Well, it's a pleasant city, Bruce. Washington is a pleasant city with many parks. So what's your understanding toward this word, a pleasant city? Yes, it's a pleasant city. It means it's really comfortable for pedestrians, for people walking. It means it's quiet.I mean, it's a big city, there's still lots of traffic, but compared to other cities, it's quiet. Like New York, you don't have people honking their horns all the time, you're not dodging traffic all the time. So it's very quiet and comfortable compared to a city like New York. It's pleasant to your eyes. It's very pleasing to the eyes. There are gardens, it's well cultivated, there are beautiful trees. 那么由此可见呢，使用这个 pleasant 在这里，李老师给人的感觉，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养眼的城市。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pleasant 本身这个单词就魅力无限，可能同学们也在想 pleasant 到底该怎么翻译好啊？其实 pleasant 这个单词有一个特棒的意思，叫温馨，而且它还有指天气呢，特别的 mild and pleasant。就是不冷不热的感觉。刚才 Bruce 老师也做了解释，尤其在步行的人来讲， pleasant 这个单词会非常让他们感觉到很舒服啊，而且很惬意。 嗯嗯， pleasant city, pleasant memory, pleasant room, pleasant 令人非常的愉悦。 It's especially lovely in the spring when Washington's famous cherry trees are in bloom. It's especially lovely. 那在这里牵到了 specially 还有 lovely。Lovely 这个单词可不是因为看到 ly 就变成了一个副词，它是形容词，表示的是可爱，表示的是非常的这个温馨，而且呢对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祥和。那么 specially 作为一个副词修饰后面的形容词，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副词是要修饰形容词的。那副词可不可以修饰别的词呢？当然可以，它还可以修饰动词，副词本身还可以修饰副词。接下来呢 When Washington's famous cherry trees are in bloom， 同学们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这句话解决了很多同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花开的问题。那花开了你说 flowers open， 其实这种表达法让人听起来很怪。 Be in bloom 的表达法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These trees are a gift from Japan. Washington is not a very large city. 这里面有一个词李老师出现的是 large、嗯、L-A-R-G-E、嗯、这个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也很广泛的。 是啊，那么大家看到了又是 very large， very 又是个副词，修饰了我们的形容词，看来这规律是不变的。而 large 这个单词呢在生活当中呢表示大，它在修饰词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大在不同的情况下的表达呢是要留心的。你比如说嗯，我们形容数量的时候可以用 a large number， 而不用 big number。 嗯，那我们有同学说我的单词量很大， 嗯， 这个时候这个词 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可以用large 没有问题。其实这个单词我们在前面加一个 en 就变成了放大扩大 enlarge vocabulary， 那么扩大你的单词量 enlarge。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800,000.About 300,000 people are employe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800,000. 其实数字对中国学生很头疼的，这里面一口气出了两次数字，80万、啊、和30万。那80万和30万对于中国学生来讲，首先要记住几百个千就可以了。而这个数字常用在哪儿呢？常在用在购房、购车、留学当中。所以说几十万几十万呢、啊、比如说我的留学保证金是30万，那就是 300,000。 那如果你去英国呀、去澳大利亚，有的时候要到60万的话，那就是 600,000。 这是一个重要的表达法 population。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 employees 雇员， employees 既可以用在政府呢，也可以用在普通的这个公司作为一个雇员。那么最后 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联邦政府。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它的国家的这个结构 federal 联邦，因此呢在美国50个州呢都各地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所以联邦政府有它自己的特性。 嗯，那这个文章有说呢有这么多政府雇员，是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务员？那么公务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有人说是 civil servant 啊、或者说是这 personnel work for governmental bodies。现在时下流行的